第十一个问题，目前社会上有不少医疗机构或慈善团体都针对临终关怀而设立安宁病房，可否请大师介绍有哪些地方可以提供这种服务呢？以及护理人员应该注意哪些事项呢？ 随着临终关怀的意识普遍被推广，目前台湾设有临终关怀的医疗机构有莲花临终关怀基金会、安宁照顾基金会等等。此外，不少医院都设有安宁病房，好似台大医院、马街医院、荣民总医院等等。他们结合了医生、护理师、营养师、药剂师、物理治疗师等成员，用各种方法减轻缓和病人身体的痛苦，亦都有社工人员、宗教人士的加入，令病患消除恐惧死亡的心理，更由于宗教的力量能够令临终者得到安慰和引导。临终关怀主要的目的是帮助病人有尊严地走完人生最后的旅程，因此在护理的时候应该注意以下的事项。一、认识临终病人的心理变化，他们的情绪变化各有不同，家人、义工、宗教师等等都应该要了解病人，给他适当的协助。好似要想尽办法令临终者心生喜悦，没有恐惧颠倒，要安慰临终者，令到他情绪平静，万缘放下，不再有爱恨的心，让临终者没有罪恶感，教他念佛可以消除罪障，劝导他对世间的亲人财物不再生贪恋的心，给病患放心，不用挂念闲杂的人士，给他知道很多亲人朋友做他的精神支柱，鼓励他坚定信心，念佛必生极乐国土，不要让病患感受到病床上的孤独。病患即将离世的时候，如果有沮丧无奈的情绪，应该给他适当的安慰，告诉他即将到清静安乐幸福的国土，让他知道未来有无限的希望。二、正视临终病人的需求，从事临终关怀者应该为每一位病人制作恳谈资料表，以了解他的需求和愿望，或者从观察之中知道他想要什么，例如希望知道自己的病情，希望得到人家的宽恕，了解宽恕人家，希望人家关心他，和亲戚朋友见面，对生命意义的了解，对宗教信仰的渴求，自己后事的安排。三、协助临终病人，从事临终关怀者应该有高度的慈悲、耐心，以及具备各种能力、常识，协助病人无憾地走完人生，为人生画下完美的句点，例如以关心的态度专心听病人讲嘢，等他喜欢的人陪在他身边关心他，尊重病患的宗教信仰，讲忏悔得救的故事和道理，安排法师或者宗教人士跟他聊天，或者跟他开示说法，一起讨论他心里面的愿望，尽可能满足他的希望，告诉医生知病人的身心状况，减轻他肉体的痛苦，保持神色清明，帮助病患和家属维持正常生活形态，以及预备后事，保持病人心里面的平和，为他助念，令他提起正念，安然离去。